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前沿的楼盘信息，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解决一下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啊。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都是来自大搜家的。一位呢是郑鑫，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同样也是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 大家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公众号的话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加微的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我们节目呢还是给大家一些福利啊，只要您有房产和法律的一些问题，把您的手机还有您的姓名一起留下来，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给大家来打电话。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大家的各种问题啊。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有朋友问到说啊，有北京的这种工作居住证，半年前辞职，社保中断了，那现在还能买北京的房子吗？ 我们说这个他因为他有了北京工作居住证，其实这个工作居住证就相当于是一个北京绿卡，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等同于视为北京户籍，他是这就不像不牵扯到社保的问题了，所以他是可以买的。 嗯，那有什么条件吗？就跟北京的这个户籍是一样的。 对，工作居住证首先它不等同于咱们在派出所办的那个居住证，工作居住证首先是说在公司办的，公司给你办的，那每个公司对于工作居住证的办理的要求都不一样，比如要求工作年限，对公司的贡献或者是学历等等，所以说这个不等同于咱们在派出所办的工作居住证，这点您一定要仔细听清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您如果已经获得了这个工作居住证，赶快买房买车，买车摇号，因为这工作居住证它其实是有年限的，如果过了这个年限等同于就失效了。就在这个单位的话，它每年还得年审，那就是刚才小人说在派出所办的那个叫北京居住证，它是没有那个工作俩字的，然后我们说就是刚才说是相当于北京绿卡或北京等同于北京户籍的，这个叫北京工作居住证。 所以这个名字虽然不差一两个字啊，但是其实差的还挺多的。 对， 啊，好的，我们这边有昨天有一位朋友来问的问题啊，我们也是给大家来说一下。就他说呢，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特别能代表很多朋友的这种想法，就是想改善住房，需要这个卖了现在的住房再去贷款买房啊。这个最理想的模式当然肯定是买家和卖家同时签约了，然后但是他纠结了，是先卖了房，就怕后边买房的目标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然后又怕呢说房价到时候再上涨什么的，说能分析一下吗？ 就是如果这个朋友就是在近期3个月内操作这个买房卖房的话，那在现在市场我建议这个朋友是先卖再买。那因为我们知道是现在这个市场是比较冷的，那我要确保自己的这个房首先能卖掉，那我才可以去选，因为现在我们挂在市场的房子还是比较多的，大家挑选余地会很大，但是你可能卖的时候要比如说我 寻找一个好价钱，或者是说我想自己包括后期的一个贷款周期有一周期的话，所以还是先把自己现在是先把自己的房子先卖掉。 嗯， 那比如说我们要去回到2014-16年的那种市场情况，那建议朋友就是先买再卖，我先挑好了交了定金，那那时候卖不愁，就可能我挂上这个房子 没两天就出去了， 对，十个人就来选了。那大家一定要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先看看这市场。 嗯，没错啊。当然如果说能把两边的这个时间都留得特别的合适， 最好是同时进行的。 那当然 我们说的这个卖跟买，其实它只是一个付款的这个问题，还有签合同问题。 对， 最好是您一边卖着，然后就一边选自己的房子。 对， 这样是最完美的。 嗯，那当然这都好多朋友都是知道这样的，就怕到时候卖不出去嘛。 嗯，对， 所以就是这个时间，如果您两边同时操作的话，这个时间就一定要留够留长。像之前我有朋友就是他自己赶得特别合适， 嗯， 就是卖和买两边都给他留了一年的时间 啊，那就是 所以就特别的充裕嘛， 在谈的时候是非常要有经验， 对，他就留的时间都特别长，然后而且再加上他说我要装修啊，或者是 对 我不能中间我还得再出去租房啊什么的， 对对对， 而且也可能碰上这个两边也都不着急啊，就是可能人一边收钱不着急，一边是这个房子可能就先给你了， 对， 所以就是很正好赶上了，所以这得碰啊， 对， 那如果赶上这样的话时间都很充裕，那倒是没有关系啊， 先卖再买就容易，就是刚才说的是可能要考虑租房这个问题了，要腾出一段时间来了， 对，所以你就一边卖着呢，然后先看着， 对， 先看着啊，您别说这个我现在只卖我不看这个， 嗯，对对对，是 对，好吧，我们下面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请问这个怎么来定义这种非京籍的家庭，因为他说他是这个京籍，他老公是山东籍，老公呢在北京5年社保以上，而且他09年呢在京这个购房有一套啊，在他老公名下，说这个他老婆名下也有一套房，他们家庭算两套，那现在如果说卖掉他老公名下的那套房子，那他们家还有资格再买一套吗？ 这个怎么定义非经济家庭，这个咱们居民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位是北京市户籍的，那这个家庭就是京籍户籍家庭，也就是说这位朋友呢，他家完全可以卖一套再买一套， 对，就是买房的时候可能需要以他老婆的名义来买，是不是？ 对，就是以夫妻名义买， 夫妻 中至有一位是京籍，这个家庭就是京籍家庭，京籍家庭的条件就是说可以有两套， 有两套住房，对， 但是单身的话，如果是北京单身的，只能拥有一套住房， 是的，好，然后那京籍的这种，比如说户籍家庭的这种限购呢，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哈， 对， 就是基本上这个你就记着是两套房啊，这个如果结了婚以后啊，这个不能超过啊，当然这关于这个是不是一套二套，那就得看你一个是有没有房，一个有什么贷款之类的，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他在西三环上班，想买一套二手房，首套底层啊，和老人住，首付呢是200的公积金，首付200，公积金120，小三居，说有没有合适的推荐？ 首先这位朋友在西边上班，然后又锁定了二手房，还得是底层，因为可能有老人不方便嘛。那他首付200，公积金120的话，差不多能买一个总价320-350的这种房子。那这个价钱呢，在西边的话，可以去石景山看看。然后石景山那边有好多80年代的这种老楼，古城吧，古城一带，300万能买一个差不多60平的小三居，然后他如果说就想买底层的话，那就是说比如咱们5-6层的老楼，那他就照着1-2层买呗，就 其实我觉得如果他这种要底层的话，他挑选余地会更大，因为比如像很多朋友买房的话，就他必须要考虑有电梯，那没有电梯的话，那就可能他就不考虑了，尤其像一些刚你说这种5-6层老楼，他就不考虑了，但是如果他买底层的话，有没有电梯其实无所谓， 对， 一层嘛， 对 吧，所以其实考虑的这个范围会更广一点， 对，建议去古城看看吧， 好的， 或者是说如果说这位朋友可能说我在西边买，我不想去石景山，然后呢那个丰台现在这个丰台跟石景山交界的这块，那比如青塔一带，然后300多万能买一个70平的两居，其实还是挺合适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区与区交界的地方相对来说它的价钱比较便宜， 但是有一点啊，青塔那边说实话不是很方便， 对，不太方便， 就是交通也不方便，然后买东西也不方便， 这就看您了。那您300万是选一个60平的交通方便的小三居呢，还是说交通不太方便的70平的两居？ 对，所以这点啊，就咱就跟大家都说一说，对吧？ 对， 比如说，当然那边好处呢就是价格便宜， 对， 那不好的地方那肯定就是。就是 交通啊，配套， 因为它离的，比如说五棵松那个地铁那块好像还挺远的，你得坐了几站车。 是。 然后周边的大型的这种商超呢也不多啊，也就那么一个啊，比如你可能买个菜，你就得走个15-20分钟这种啊。 嗯。 所以呢，相对来说没有其他地方方便啊，但是价格便宜啊。 对，所以这几年房价也没有起来嘛。 没错。对对对。所以呢，反正优缺点都跟大家说了啊，您自己看看自己希望什么样子的。当然主要还是得您自己去看。现场去看， 自己去看，自己去感受， 没错。 有老人住，您可以要不就是带着老人也去看看。 对对对，好，我们下面再来看看第四位朋友的问题，说我想我是刚需啊，首付120，想考虑这种组合贷，说怎么来确定自己该选择哪个区域呢？同样的价位是考虑离工作单位远点，面积大点，小区新点，还是考虑离单位近点，小区老一点呢？这个也好多朋友这样纠结、 对，就是我个人来。想吧，就是以我个人的那个经历，我觉得家近是个宝， 是离什么近都是个宝，单位近啊，或者是离着这个学校近， 对对对， 都是好啊。所以那、是吧，还是选择那个小一点的， 对， 就是这个单位近点的这种啊。 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你不设定到那个环境之中，你是真的是不知道每天上下班。单程一个小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其实，所以说，您如果真是我，就说我是勤快人，然后我就不无所谓一个多小时上班，那您就可以买一个稍微远点、大点的房子。那像这位朋友，他说他是刚需嘛，首付120万的话，他如果就是组合贷往上顶着贷，他差不多能买一个300万的这种房子。那三百万其实如果真考在 城区里也够呛， 对，城区也够呛，只能说去什么昌平、大兴、房山、门头沟这种差不多能买一个70平的两居。 对， 那如果市区的话，其实市区考虑的只能选一个70平的不是40平的这种 小一点的 小开间这种。那如果说城区远一点，朝阳咱们想一想能买一个45平的也就这样了。所以说这就不是说您远和近的问题，就是真的是居住感受的问题，您得想清楚了。 对，所以这还有钱的问题。 对 对，可选余地比较小。 看看他工作单位在哪边，比如说他是像中关村上地的话，他选昌平可能会近一点啊。那要是说他在国贸附近上班，可能他选大兴，那从大兴出来4号线出来，我们可以换10号线，或者是可以在4号线就直接到了金融街商圈。然后其实在大兴来说，我觉得包括未来的发展啊，会可能会稍比门头沟和房山强一点。 对。没错，您还是要看一下吧，就具体的上班的时间， 还跟家庭成员有问题， 对， 还有关系。就是比如说，就是您自己住的话，那可能40、50这种小一居就可以接受， 是。 但是如果您想作为婚房又想马上要孩子，那肯定要了孩子之后，这个40平的房子肯定马上就会面临一个小，然后过来父母过来照顾孩子啊什么的，可能就要面临换房。这点您都得想清楚了再做综合考虑。 没错。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问题，他说是外地的全款买房装修贷款，说北京的首贷应该如何来认定啊。 外地全款买房装修贷款。现在咱们北京的那个住房商业贷款是认贷贷款记录。这个贷款记录指的是全国性的购买那个住宅的贷款记录，像您说这个装修是不算在内的。那就比如什么买车呀、装修啊，包括买这个商业办公类的这种住房的贷款是不算在内的。所以您这个装修贷过款，其实对您买房来说再贷款没有影响。这点就您就不用太过考虑。 所以也就是说，他应该外地是全款买的房，然后如果这个没有这种贷款的这种记录的话，北京你有没有房子？ 对， 那应该是能算首套的。 对，咱们北京的商贷只认 您买房的贷款，像您买车呀、装修啊或者旅游啊，这些都不算，这都算消费贷。 对对对，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说我是近60个月，有一个月的社保断了，其他是正常缴纳，是可不可以通过这种资质审核呢？ 他要是说有一个人有一个月已经断了的话，基本上可能不会在审核时是不予通过的。所以就是建议这个朋友是看看是为了什么断，那是因为之前公司的关系交纳是断了，还是因为换工作的问题已经断了一个月。所以在这个时候看看他去能不能去补缴一下，如果补缴的话是可以的。在非经济以缴纳社保方式申请在京购房资质上，我们需要从申请的上一个月往前推算60个月，在这里是要连续缴纳在京社保的。 对，所以啊，在这儿真的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您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变动啊，之前一定要把自己这些保险啊， 对， 这个想清楚了啊，这个哪怕你自己先交着，然后再转到新的单位去， 对 啊，这都比你断了要强。 对，这个太重要了。 对， 买房买车都跟这 个，而且最主要的是，有的人可能你都已经上了这个好多年了，然后呢，就这个也没买房，然后突然呢，这想买房了吧， 一看 断了一点儿， 对、 啊，这一下就从头开始，这个是挺难受的。 对，对自己的事儿多上心点，因为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这样，就是说因为换工作的时候断了， 自己就没注意嘛。 对对对， 没错，所以这点儿大家还是上点心啊。大家有什么关于这个房产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如果您有房产法律的问题啊，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这个手机号啊一起留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会请专业的这个律师给大家打电话，您可以在电话当中直接的去咨询您的这些法律问题。这也算我们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好吧，那我们下面继续来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这位朋友问到说请问房产证丢了怎么去补办，需要多久？那天我看还有位朋友也是问到房产证的问题，他说如果说这个就是我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啊，就是说这个明知道房产证可能没有丢，这个可能还要去什么办一个证，能不能办？ 这个房产，咱们先说房产证丢了怎么补办啊？这个丢失之后，咱们这个业主，也就是说这个那个所有人，带着身份证、那个契税票、购房合同，到房屋登记的所在区域建委进行一个遗失补办的这样一个手续。那一般的情况下呢，那个建委会要求您在这个所在城市的报纸上刊登一个遗失声明。登报一般是20到25个工作日之后，可以带领这个遗失声明的报纸到住建委窗口进行一个遗失补办的这么一个那个手续，然后呢再咨询一下建委，以建委的实际流程为准，因为可能每个区还不一样，所以然后就是说现在建委发放的这个是不动产证。对，如果您之前叫如果您丢的是之前那个老房本，建议您还是咨询一下那个建委是否要带上那个老的这种土地证。 他 之前呢有的房子它会有土地证，然后是一张纸夹在那个房本里。但是说像我们可能普通的买的商品房或者是这些房子，它是没有这个土地证的。 像 刚才高二说那种情况，房产证没丢然后就要说自己丢了，这情况好像还挺少见的哈。他是说想把之前的这个老房本换成现在新的不动产证吗？ 不知道这个不知道什么问题啊。我觉得这位朋友可以再问一下。对，要听着我们也比较晕啊。好，我们下面再看下一个问题，说请问首付60万，北京集体户口想落户，月供大概1万啊，有没有推荐的一些地方？ 他这个月供1万，其实他这个那个月供挺高的哈， 首付 还贷能力也有， 还是不错。 但是呢就是首付低点儿。他这首付60万呢，总价也就买一个不到200万的这样的一个房子。 这上哪儿找去？ 对，这种房子肯定咱们可以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北京市城内是基本没有了。那他还有一情况就是说他北京集体户口他又着急落户。 那一般人落户都想落到城里，为什么呢？东西海这仨地儿吧， 嗯， 第一个就是以后小孩上学啊，肯定说学校来说比较好。 对。 第二个呢，就是说城区内肯定要比城外配套啊、交通啊，也这些硬件条件也好， 一步到位了，以后考就不用考虑换房了。 嗯、对，所以他这也挺纠结的。那您说，就是如果是首付60万的话，那必须得落户，给您想俩辙。第一个就是说您就是借钱也好， 对，他借钱啊，就是我们说这一步到位是因为现在资质很宝贵， 嗯， 那就是说比如说刚才小陈也提到了，就是不管是结了婚还是生了孩子，我们可能都还有遇到换房的这个问题， 对， 所以建议这朋友，如果 你换房你就是二套了吗？ 对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不管是借钱呀、还是就是说跟提高首付也好，然后或者是再等等，其实现在今年就是整个2018年，我们说这买房买方来说，这个市场不是那么严峻， 嗯， 再等等，然后看看自己能不能再上一个台阶，再拼一把， 嗯， 那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说，如果就刚才我们说是一步到位都想落在城里呢，那就实在不成的话，就放弃城里，把户口落在北京就可以的话，那这个区域还是可以选择一些房子的，就是离开北京了，包括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说的远郊区县，包括沙河呀，昌平的沙河，虽然你现在看着远，但是现在那边发展也不错。如果比如说是在商地那边上班，那其实是可以考虑这里的。就是说看你是什么样一个需求，对，是落户需求。那这样房子你可以落户加出租，那你还是在城里，工作单位附近租一个房子，把你落户的这个房子再租出去，这样都可以。 嗯，这个集体户口其实他对他来说是个优势。那好多人北京人都想落到东西城都落不了呢。那您能通过这个买房落到东西城，其实抓住这个机会吧，我还是建议再借点钱。怎么也得落到城里，是不是？ 对，实在不行您就再等两年， 对 吧？这个毕竟您看，您首付就不得首付虽然少点，但是呢，你月供其实还行。 对， 那月供行的话，那你就再攒两年呗，是吧？ 对。 然后，而且用你手头这60万，你可以做一点就是那种保本的这种理财呀、或者是什么的。我估计攒的应该还算挺快的啊、所以就是还是再 加把劲， 要不就加钱，要不就再看看，是吧？ 对 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是非京籍，在北京呢名下有套房，亲戚呢想把他北京的房子给我，说请问可不可以，具体怎么操作呢？应该是不可以的吧。 哎呀，这个他首先啊，他是外地户籍，然后名下， 而且已经有一套了， 对，名下有一套70年的住宅了。 嗯， 那咱们就先说这个那个设想啊，那只能通过继承的方式，才能把这个亲戚这一套过户到您的名下，所以说呢， 而且继承最近，除非是吧， 对呀、所以要不说咱们就说假设嘛，就是只有继承房产是产权人去世之后才可以继承的， 除非您家亲戚是吧？这个 对，还得看您是不是法定继承人， 没错， 这个法定继承人咱怎么说，直系亲属，那如果不是， 而且你还得看你是这个第一直系还是第二，这个 是的，如果因为这个朋友说的是亲戚，所以咱们就设定肯定就不是直系的这个继承人了， 就第一顺位了， 对， 应该是第二顺位。 所以说，如果是咱们假设是走继承的话，提前还需要这个您家这个亲戚写下遗嘱，这个遗嘱明确写把这套房子继承到您的名下，还有就是立完遗嘱之后要做公证，要不这套房子肯定也是个问题。 对， 所以说，反正咱们现在说，现在是肯定说不能说把您这套房子，把亲戚这套房子落到您的名下了，那就想以后的事儿。 他要说是继承，现在我们说这房产过户有三个，一个是继承，然后还有一个是赠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买卖，那刚才小陈说这个继承，我们在说继承这个关系过程中可能有这样一些问题，就是在赠与的时候呢，那我们会交一些契税，其实就是说，你和亲戚达成协议的话，那我们因为他是非京籍，那我在北京名下又有一套房，那就是走赠与，要是走赠与的话，就是该交税就交税呗， 但是好像是不是他已经没有名额是不能赠与的呢？ 嗯，对， 就是如果走赠与， 他在北京有套房了已经。 对啊，所以他没有名额的话，赠与是不可以的。赠与也得看他有名额的才可以，所以他只能走继承。 对，在北京 没有别的办法， 对， 除非把他这套房子卖了， 那 是吧？那也不太值当，是吧？ 就是现在来说是。按照我们限购条件是不行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还是保留你自己这套房吧，那你只能走继承，别的赠与是不可以的。 除非您找一个经济的 结婚是吧？对，那就变成有两套房的是吧？ 对，这可能就还是比较难办， 比较难办一点，没错啊，所以就先看看怎么继承吧，好吧？ 对，所以您可以就是说，反正现在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政策。政策是死的，然后您可以就是说先别着急了， 没错， 只能这样。 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专家好，说锁定丰台南三环、南四环商业配套比较好的区域，首付300万，总价500万以内啊，周边配套比较好的两居室，周围呢要整洁干净的，交通比较方便的就可以。500万其实还是能考虑，可以买一个小房子的。 对，其实他这个朋友，我觉得他眼光也比较不错啊，就是锁定了丰台南三环、南四环。现在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说，今年的丰台发展是特别好的。好在就是说，第一呢，它是有很多的开发商，大型开发商来入驻的这个地区，然后共同开发了丰台。然后所以呢，就是未来随着这些。就是配套的成熟，那我们可以看到丰台日后的这个市场的潜力也是很大的。那就目前我们来就是就业这个区域就业来说，就是比较成熟的地区，可以选择一个四号线公益西桥附近。这个公益西桥附近，它为什么说这个区域好呢？首先我们来看的交通啊，它在南四环这个点，其实南四环和南三环本身离得就非常非常近，它可能大概也就是我们说公里的话，也就是两三公里左右，垂直距离。那在公益西桥，我们再往西，那就是京开高速；那再往东的话，就是可以走那个，就是像那个叫，就是曲艺庄的那条高速，叫什么来着？就在嘴边想不起来了。那在这个公益西桥呢，我们还就是有，就是它是一个10号线和四号线的一个换乘点。那刚才说的就是四号线，我们可以去中关村，可以去金融街西单；十号线呢，是可以到那个就是国贸商圈的。所以这公益西桥这个地方。就是交通是特别好，那再说它的商业配套，然后公益西桥附近呢，就有像那个华联啊、迪卡侬、美廉美这个，然后它往南是像有那个就是，宜家、汇聚，然后再往北，现在又开了西铁营的万达，其实在它的南边还有一个怀房万达，配套都是很大型的这种 shopping mall，然后这种。生活呀，然后就是这些，包括这些shopping mall里肯定都有他自己相应的电影院，所以生活然后交通都是非常棒的。然后首付呢，这附近的这个房子价格也不贵，它总价500万以内，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挑选余地 的。另外我觉得还有一地儿，就是那个草桥那站，就是那个十号线，草桥那站我觉得也不错，它旁边的有那个花香的那个大的那个，就那个植物园似的那种东西啊。 对， 然后另外草桥呢，它还以后还是这个去机场的一个换乘站， 对， 换乘点。 对， 我们从那个玉泉营那个盘桥下来，其实就已经看到它那换乘站现在在修呢。 对， 然后现在修的那个地方特别大，就在那个烈日家园旁边。 对，我说的就是这，比如像烈日家园啊。 对， 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旁边的就是这些小区吧， 对， 因为它也都是这个零几年一几年的这种房子， 房子还挺好的， 也比较新， 是， 然后大小也都有，再加上它那边呢，就是 真的就是很近啊，离地铁，但是又不吵啊，我觉得还真的挺好，我挺喜欢那一站的这个感觉的。 对，就是我跟高燕这关，就是这感觉特别好，就是特别相近吧，就是从草桥，尤其你夏天出来以后，包括它的那个旁边的那个，就是 就那花儿， 对， 特别好，对，而且那物业也不错。 是， 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先进入重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前沿的楼盘信息，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哈。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来自大搜家的郑鑫，您好。声音好有点小，再来跟大家打招呼。 高燕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也是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再重复一下，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下半段你开始，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权威的房产政策，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北京啊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呢，说着力推进已经供地290万平方米共有产权住房和600万平方米商品住房的建设，尽快的形成市场的供应。那今年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5万套，完成棚户区改造2.36万套，36万户啊，在24日的这个审核现场，作为民生工程的保障房呢，也是成为了不少市人大代表所关注的热点话题。也提出了不少百姓所关心的疑问。那记者呢也是第一时间连线了这个住建委的相关人员啊，获得了一个解答啊，获悉了今年保障房的一个新计划和新的亮点。 就是说关于这个保障房问题呢，咱们老百姓，咱们市民啊，最集中的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咱们东西城这个居民所关心的，东西城是否有共有产权房，也就是说保障房呢？那咱们都知道东西城这个土地供应非常的紧张，那肯定没有地方盖保障房，那怎么办呢？主要得靠外区的 这样一个调配。那近两年呢，本市明确了保障房的分配以区为主，也就是说呢，比如昌平的保障房，那紧着昌平区人民，那东西城怎么办呢？那就是说根据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总体要求啊，也就是说像这些昌平啊、朝阳啊这种地方都会分给东西城人民保障房。像现在在身的那个昌平的绿海家园、中晋四季花园、翡翠家园这三个共有产权房项目的申购登记、特意拿出了 20% 的房源给东西城的无房户配售。 对，就是其实在这我插一下啊，就是可能大家就是如果是住在东西城，他可能申请到外区可能心理上会有 舒服， 对， 而且不习惯。 对、其实在我们在之前大家知道回龙观啊，包括就是我们就是类似于西城我们修路的时候，比如说是马甸区域那些居民拆迁时也是被就是到调剂到昌平区。其实这都是我们就是一直以来的这样一个轨迹。那西城东西城本身就很小了，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要想居住的更舒适的环境的话，肯定是找一个就是地方比较大的区域。 这个东西城的人民拆迁之后被分到五环外，这个五环内外这个事儿啊，不是说现在才有的。十年前我家亲戚就住在这个临近胡同，就是西单旁边。那拆迁之后也给分到回龙观去了。 是， 其实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那咱们住在东西城，那它就是一个城中心，肯定没有地儿建这种保障房嘛。那个老百姓关心的除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公租房在配租上能否效率继续提升，缩短老百姓等待的时间。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大家也比较关心的。但是就是说呢，这一个事儿不是说咱们说干一年之内就能干起来的，肯定是要建立一个长久的稳定的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机制，大家再等一等。 对，现在像保障房中心呢，它也在积极的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叫及时配租，就是提高公租房的配租效率。那就是说让一些公开摇号后的剩余房源或者是临时退租的房源及时配租呢，就是让这些房子马上再滚入到我们的池子里，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加快这个公租房的周转效率。那一些保障房家庭就可以到网站平台上去挑选自己中意的房源进行申请。这样一来呢，就是公租房也就从前的人等房变成了现在房等人，那有效避免了出现更多的空置房源。 像现在这种网站有合适的可以给大家提供，还是就大家去住建委网站上去看？ 对，住建委。现在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计时配租，这个目前在保障中心也是在积极搭建中，然后已经有了这样一个规划，但是还没有落地。 好的，那我们就好好期待一下。 对， 然后那我们这次还有一些什么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保障房质量问题。很多人都说那这个保障房那肯定比商品房要质量要不好啊，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担心。其实咱们这个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那今年呢本市将大力度的推行保障房的装配式建筑。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实现一个建筑产业从粗放式生产向细化的升级改造。那同时呢继续坚持了全装修成品交房。什么意思？交房的时候其实就是给您装修好了。咱不说精装修啊，全装修。 好歹是这个简装嘛。 对，好歹是简装。那个推广这个试错样板间、工艺样板间、成品样板间这种三个样板间的建设。而且这个验房的机制也越来越完善了。所以说像咱们之前想到的说保障房可能就质量不好这事儿，您就不用担心了。 对，现在其实抓的还是挺严的。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信息。疏解整治后腾退出的空间将引入何种业态，一直也是居民关心的这个话题啊。为了进一步的推进疏解整治的工作，深化老城提升，市商务委呢等七个部门也是联合发布了这个疏解整治促提升的工作中完善便民商业设施若干问题的一个指导意见。西城区呢也有针对性的出台了西城区的这个疏解腾退空间资源再利用的一个指导意见。在疏解整治工作开展的同时呢，如何保证 便民的商业不掉队啊，也是当前北京商业发展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啊。就像这个动物园哈，这个很多朋友说， 对， 这个冻批没了啊，然后呢，这个很多人朋友说，我说买衣服不方便了什么的哈，在、啊、所以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种解决的办法啊。 嗯，对，就是。据刚才这说的，就是在去年整个2017年，那动物园地区包括就是12家，然后大红门地区是45家，还有包括像天翼万通、永外这样的市场，就全部完全的疏解提升。那就是说，我们说关的肯定是它的消防啊，或者整体不适合在做，包括外部交通不适合在做这样大型集散地的地方。那像就是保留的，可能是我们知道的是类似于百荣这样的地方的，那是可以进行一些疏导，或者是提升。那之前我们知道的像那个是。王府井右安门的那个百货商场、长安商场以及新街口百货商店，这4家呢也是做了一些转型改造。今年计划呢在完成对区域其他3家百货中心的改造，这改造呢其实就是我们知道这3家一听名字啊，就是以前的那种老百货中心，那现在呢改成那种体验式购物，或者是我们知道更适合家庭周末，包括餐饮娱乐，然后还有就类似于孩子早教啊，和一家人全天能在那儿消磨一天的这样一个购物中心。其实西城我们理解就是可能知道的就是以前的是西单商圈，其实把这个商圈也是分散变成一个一个的小的商业中心，这样的我们的人口啊交通啊都不会是让大家感觉到那么不舒服了，就 没错， 就我们了解啊，东西城这种北京的核心区，也就是说咱们所谓的老城区啊，它其实大型商场很多，就比如西单商场啊，什么这种各种百货呀，那咱们老百姓不可能天天都去逛这种大型百货，是不是？那本次呢，这个疏解整治这个意见就说了，重点要建设这种小而美的便民商业，什么意思？老百姓一出门，咱们从家一出门就能买到便宜的菜，就能买到水果，这些其实才是咱们居民比较关心的。你说谁天天去逛大商场啊？肯定是这种衣食住行比较便民的这种东西更受人更方便。 对，没错。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3条信息哈。北京呢加大这个租赁住房的供应，完善这个租购并举保障住房的这种体系。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表示啊，说希望引导民众建立合理的住房消费的梯级理念，尤其呢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先通过租房来解决住房的需求。那每一个这个租赁的房的项目呢，都要配建一定比例的集体宿舍，来解决城市的普通劳动者的一个住宿问题，也为他提供有尊严的这种居住的环境。 这个当咱们大学生啊初步入社会，肯定不可能没有这个能力买房的。那没有这个能力买房之前怎样？那租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方式。那就咱们现在就鼓励租在购前面嘛。那租的时候呢，之前可能咱们也知道，北京有一句话嘛，就是说没受过中介伤害的北漂不算真正的北漂。那之前可能是这个环境比较乱，然后行业内也没有相关的规范。那咱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说把这个租赁的市场给它整治，做成一个安全规范然后有序的这样一个市场。 然后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就是把这个租购并举啊，然后或者说刚才说到这种有序的这种居住的这种环境，真的真正能够这个进行下去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受人欢迎。我觉得就不光大学生了，我觉得可能会有其他的各行各业的人，然后不同年龄的人加入到这个租房的队伍当中。 对，还有就是说咱们最关心的就是说，都说租赁房到底有多少啊，会不会特别少啊，其实大家不用不用太担心啊。那今后几年北京市计划建设租赁住房50万套，那主要针对的就是集体建设用地的安排。 就比如说大型企业，然后产业园区的一些企业，那可能就是在我们在建的时候就已经在旁边可能给它配套一些相应的租赁用地。那其实就刚才也说了，就是家进这个宝，以后我们在那个我们公司旁边租个房子住，是非常方便，然后也非常便捷了。2017年呢，北京租赁房呢就是 提供的用地也是超过了200公顷，39个项目分布在全市的13个区。那么不管是我们就是说是所谓的城区还是所谓郊区的工作，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租赁住房。 嗯，好的，来，我们下面也来说一下现在租赁住房建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啊，可能包括能满足很多什么样的朋友一些这种需求，我们也来说一下吧。 嗯嗯，其实刚才主持人已经说了三点吧。第一点就是满足直住平衡。 嗯， 什么意思呢？用白话解释一下，就是说租的地儿肯定跟您上班的地儿不会太远，就在公司周边有租赁性住房。 嗯， 第二点，满足各区公租房备案家庭的需要。咱们现在都知道公租房家庭其实轮候的比较多了，好多东西，好多家庭都在轮候着呢。首先先满足他们的需要。 嗯， 第三点呢，要求每个租赁房项目都要配建一定比例的集体宿舍。这就是刚才郑鑫说的。 嗯， 那咱们那个像这些大型的企业呀，大型的这种产业园区啊，都有集体宿舍的那个这个配件，所以说就是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并且有尊严的居住环境。 嗯，对，就是解决租赁房周边的像我们说的城市生产劳动者呀，然后包括服务员这种普通劳动者的住宿问题。因为我们之前要说是蓝领，刚才小陈提到是租住尊严，然后以前租住就是城乡结合部的这种就是公寓，那我们要未来要解决的这个是它的安全，然后它的舒适都要齐头并举。 嗯，没错。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面一个这个话题啊，说春节呢即将到来了，海量的他乡游子们要来一次乾坤大挪移了。无论故乡有多远，路途有多漫长，回家过年和父亲母亲团聚，家人团聚啊，都是一件既辛苦又充满快乐的事情。除了春节返乡和亲人团聚之外，还有一件事情让一部分返乡过年的人比较纠结，就每年这个时候啊，故乡的这个地产商啊，就通过各种渠道向远方的游子们是铺天盖地的进行宣传哈，促销这种楼市的产品，推广事业的计划，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返乡年者的这种内心的世界。 嗯，就是我和小陈啊本身都是北京人，他就是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都在北京过嘛，可能没有体会到这种就是春节之夜这种感觉。 嗯， 但是确实真的这一两年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回家看房，然后就是买房，然后在这个时间里去在自己的家乡置业吧。 嗯， 就是给我的感觉是这几年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趋势了好像。然后包括去年，不，其实我觉得不仅限于春节了，然后大家可能在五一的时候回去看，然后在十一的时候买，这个已经有很多朋友都是这么做了。 嗯，那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呀。 这个 没有什么 回乡置业其实还挺有的一说的。 嗯， 怎么说呢，像咱们北京北上广深这种大型的一二线城市，那房价摆在那儿呢，肯定太贵了。那新，比如说在咱们一线城市，工作攒了一些首付，那其实有的人就说，那我回老家，我回我自己出生的地方买一套房，然后第一来说有一个保障，那我进可去一二线城市，我退可以回老家，以后还有个房子住。 嗯， 那 对， 看起来是一件很好的事儿，是不是？ 对。 那其实呢，也不是那么美好。首先买房之前咱们要想清楚了，这个房到底需不需要。 嗯， 也就是说呢，您以后比如5年以后10年以后是不是就是把自己的这种生活轨迹就变了，不在一二线了，要回家了。 嗯， 包括我的孩子可能要回家再生，让他在我的家乡去生活去工作。 嗯， 如果这个您想好了，比如5年之后我就要说大城市赚完钱我就要回家了，那您现在买我觉得无可厚非，有一套房。 嗯， 先哪怕先租出去，先让父母住。 嗯， 那如果您觉得我在北京在上海也好，我工作我生活惯了， 嗯， 那我可能就不适应这种小城市，我的家乡这种生活了。或者是说比如我从事一个新兴的这种产业，比如互联网，比如广告啊，或者是说更尖端的，那我的家乡没有我这个职业的这么一个环境，我家乡没有互联网公司，没有这种广告公司的 这种职位，那我以后怎么办？您这点要、一定要想好。 嗯， 比如我现在是一个，就说是一个工程师，那我回家可能会失业，可能会面临没有工作了。 嗯， 那怎么办？ 嗯， 所以说咱们买房之前啊，肯定要想好。这不是儿戏。 对，有很多就是在北京从事这种互联网行业的朋友， 嗯、 那他们当时就也是买了房，然后有的人啊，真的是有的人把这个房子卖了，然后回了家乡， 嗯、 然后当时就是 觉得还挺好，是吧？ 对，然后过了一两年以后，发现自己。专业呀，然后这几年的技术行业都放弃了、 嗯、 然后又回到北京继续做北漂了。 嗯， 或者说家乡的节奏我就不适应了，太慢了。 对，所以还得看这个地方在哪儿哈、 嗯、对， 比如说你要是在一些现在都比较火的一些这种大家第二居所的地方、 嗯、 比如像四川呐、啊 嗯、 是吧，然后像杭州啊， 对对对， 像一些这种地方，那其实我觉得买一套没有问题，因为那边的房价其实也挺贵的。 对 啊，跟北京都有的地方都差不多了啊、 嗯、 所以你买一套的话，无论你是租出去还是说为了以后能有一个这个资产，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对， 所以还是要看地方。 是啊，看自己，然后看地方， 对对对， 不要盲目的跟风、 嗯、没错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啊。北京市住建委呢介绍说，今年呢将继续保持对中介执法的一个高压的态势，建立和完善信用管理体系，对中介机构以及从业人员建立信用档案，把投诉多的公示出来，那这样在市场上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那另一方面呢，加强经纪行业的一个法规制度的建设，完善管理政策。 对，就是我们国家，嗯，这个就是中介行业这个门槛呢，我们知道就是一直特别低。 嗯、 那我们所谓说，不管是新房置业顾问也好，还是二手房的经纪人也好，那可能就是刚毕业的那种80后，或现在是甚至90后、00后的小年轻、 嗯。 然后我们看到街上骑个电动车就可以拉着你去买房了。 嗯、 其实在这个在美国来说，我们知道他就从业就会持证上岗。那在美国，他的经纪人证其实是等同于他的那个就是律师证，他是、 嗯、很难的， 对、哦、需要持证上岗。那我们在之前也是有过统计数字，美国这个经纪人这个行业的从业年限普遍是11年、 嗯、 那他的那年龄都在57岁，那其实可能他的入门门槛会比较低，是高中水平，但是我们能看到两个结论，一个是他的专业度非常高，一个是他的这个人首先他的素质会非常高、 嗯、 他素质高了以后，他就会在这个行业里生存很久。那他的专业度高呢，就是他在这也是在这个行业里，包括他年龄大呀，他的从业时间长。那现在我们说是提高置业顾问的门槛呢，也希望这些人呢，就是希望我们的经纪人呢都可以持证上岗、 嗯、 那帮助这些经纪人建立一个信用档案，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对待这个经纪人，其实就像信服律师一样， 嗯， 去信服他们了。 没错啊、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都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络。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的直播时间。如果大家下午有时候来不及听的话，大家可以听一下晚上的重播。晚上的是7:00到8:00啊，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重播。那大家呢把您的这种问题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如果有房产的法律问题，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也是一起留下来，我们会请专业的朋友给您打电话。好，那我们继续来解决朋友的问题哈。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位朋友问到说，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说当时购房资质不够，开发商的员工呢就是帮忙这个审核这个通过啊，最近才知道说呢是开发商以夫妻的名义提交的这种资质，用的呢是北京一个可能一个其他人的一个指标吧，这个房子已入住了，那现在要办理房产证，这个不能办理啊，怎么办？现在我倒是有购房资格了。 哎呀，他这问题真的是挺棘手的。这个就是说，咱们往期说的，就是着急买房，然后什么也没想，就听开发商销售一忽悠就买了。 嗯、 当时说可以帮您解决这问题，其实是用的旁门左道。 嗯， 然后现在该办理房产证了，没办法了，怎么办？只能说现在是先去建委注销网签。这样吧，先去跟开发商去协调，然后去建委注销网签，保证注销网签之后这房子还是您的，他在因为您现在有资格了呀，他在卖给您，然后 您再重新往前交税办新房本， 嗯， 只能这么一个方法。 对，所以就是一定记着啊，不能用投机倒把的这种、各种方式啊。 这个真的是太着急了，听着、听着就棘手。 嗯，没错啊。 嗯， 来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说北京首套刚需置业，说我老婆在西直门上班，她在国贸，锁定了三个区，像百子湾、丽泽和大红门，总价呢是420万以内啊，不知道在这三个区域怎么选择好。 嗯，您跟您爱人一个是在， 这是 国贸对，一个在国贸，一个在 西直门。 他是自己锁定了三个区哈， 对， 百子湾、丽泽、大红门， 嗯， 总价420万以内。嗯，先说，咱们一个个说啊，百子湾在东四环的朝阳，丽泽呢在西南二环。大红门在南三环， 反正我觉得对他们俩上班都不近， 对，都不算近， 怎么你得靠一家吧、 嗯？可能是他相对来说比较来说看好这三个地儿， 嗯， 这三个地儿区域确实还可以，那地铁呀、商业配套啊、教育方面都还好，嗯，就是说一样啊，您就是纠结这三个地儿到底是选哪个？嗯，我建议您啊，嗯，第一个就是说。嗯，从居住体验这块您先想一想，就是比如说，嗯，您那个都去看看住这块到底方不方便，舒服。 一定要从这个早上上班时间或者晚上下班时间， 对， 从这两个地儿到你们各自的单位去试一试。 嗯， 就是我感觉 挺远的， 我感觉这三个地方可能真的就像高燕说刚才说的，就是谁都不靠。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看你和你老婆就是对内对外主内主外、咱们选一个靠一个头的。 对，真的，我是觉得说两个人都不靠的话挺难受的。 对 啊、 然后而且就是像百子湾和西直门啊这样的这种社区啊，它微交通来说真的很堵。 对、 就是百子湾不管是三环还是到四环到小百子湾的小区，就是下了高速还得再堵半个小时才能到家。 嗯。所以你必须得选择有一地铁交通的呀。 嗯，我们给您推荐其实是从这个那个楼市房价市场这块给您推荐。那大红门呢差不多能买一个2000年以后的这种75平左右的这种两居。 嗯， 丽泽呢也是一样，也是能买一个75平两居。百子湾能买一个稍微小点的60平的小一居， 嗯， 都是能买一个次新房，2000年以后建的。 嗯， 具体就是说这个微环境真得您自己去看。 嗯 嗯， 然后我倒是觉得他可以看一看，比如说像我们建国门附近， 嗯、 是吧？建国门附近有一些这种老房子啊，就是 园里那边还有一些小红楼，好像。 对对对、 嗯， 然后还有一些相对来说，嗯，就比如说我们这附近哈，也有一些这种2000年以后的这种房子， 嗯、 也可以看一下、 嗯， 有那种小户型， 嗯， 可以看一下，价格不贵，这边房子真的不贵，在、我们电台这边可能也就6万左右，我知道前两天看的。 嗯，他可能选了这三个区域，我觉得他可能是从那大的区域指导价来看的。 嗯， 然后其实就像高燕刚才说的，咱们从一个小区的均价来考虑的话，他可以在这种比较热的区域去挑一挑小区，更细一些、我觉得就不用那么纠结了。 没错啊，这反正就是离着你们俩得近点，我是觉得太远了。 是，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这个聊到这儿了啊。 嗯 啊，大家以后时间我们再继续解答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啊，下面是这个成都城市文化范儿，然后晚上呢，下回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装修方面的事情啊。明天、好，明天再见。 头千只羊，现挤现卖，爷爷辈儿的听众一定很有感怀。想当年在农村，谁家有羊妈妈能挤上羊奶喝，那真的是羡慕的不得了。而瑞麟羊奶在广播的推广活动，很多听众尝试过都说，这味道不输当年，而且少了一股子羊膻味儿，多的是一份纯正的奶香。